谣，咏叹改革四十年，声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庆，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只想为你亲自下厨。 分析数据，请稍后。9 8 2，分析成功，已为您打开 FM98.2。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也许将会是谁的也许，评判标准由谁来制定，会有很多可能不确定，结果由我们自己决定，总有非常想要的结局，要又怎样？ 一架波音747-200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仅仅114年前，如果莱特兄弟看着300吨的钢铁金属在天空掠过时，就算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年轻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去过的地方还好多， 的，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 如果能给你小小的爱，我不在乎受伤害，总是会默默的等待，你需要时我永远会在。 And Megh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

需要时候轻靠我肩膀，愿意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yeah。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give me motivation。 Yeah yeah、oh.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yeah。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你需要时候紧靠我肩膀，让我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三声律的晚安，最

丛上万座是非磊落，谁疯魔般执着，见识太拙，却也无心戳破，借酒冷漠，狂草一笔洒脱，赠语言一身暖，一笔书阑珊，赠黑白一庄严，纸上落英万千，赠明日如从前，回首作别少年，赠你整个秋天，手一扬落款怀仙，赠成无事醉眼，心系上梦前，赠日暮挂玉帘，拂过半地尘烟，曾今世一瞬间，激情半生与天，赠你一场疯癫，天地间再醉百年。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三名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为了变成什么样，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制造这种沙拉鸡，天生丽质难自弃，可惜至少我都不腻，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 第二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今天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真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以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苍白的坦白无言，别让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 蔡徐坤 Pulled Up。 Baby got me all the time, got me say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t tell what's up again, I don't know my life from life,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that was all there seems to be the same, whenever it ends,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